对起眼， 毛笔， 毛笔， 毛笔， 哎，毛笔，毛笔， 毛笔，毛笔，毛笔，哇！ 里向个潘经理是气呀，说什么子？哦，浮动那个高小不会的编制个，丁丁我也没说我是毛笔，恨得嘞，恨不得我快放进天台来，人都看看毛笔啊，毛笔啊，把这像粪笔。 参到戏堂浪向，有请新贵人，有请副头郎。区区副头郎，人家叫我三寸丁，我个好兄弟啊，呼吸当白发兵。去年一群大王人离皮内道出门，说得今朝。我带着公司三个月，想不得出来谁做新官人，勾家恩公张大武，哎，现在呼叫带进门，我身在三路三的二，说那个叫行队，都说他没诚信，对狼打个女娃军，说狼抓到了红海青，日子两个写什么事物？这些姑娘困难些那个老人心啊，一起啊一起，看我啥子，看我啥子，看我啥子，夫妻两高头交把天地，红落千金送着洞房，害人西部太出，糊涂郎我门归过，妹妹家最大潘经理门的做啥嘛？要天方金子，对妹妹家带起来，带你头上块方金一口啊！哦哟，啥高的啦？这都是高不可攀啊！做娘，两只家拼命叠起，两家逼迫生死，合不容易，我的方金我的两只过，得了。 如今你姑咋搞？谢姑娘来天方金子。只顾着心上扩大，呼吸急促么血压上升，对于神的嘛，不是呀？ 根本得天呢，哪接天？马上就没接天。你说的啊，那不够了嘿，五百百发，不马上这还马虎，你还不接天放金比土放金个子，好不容易啊，我快放金。 哟，一个难为的么身体，一个。 那百姓带着我，哦，带着破难为人，总打开个张饭食，等我糊涂郎差不多了，都还蛮难看的。哎呦，带你妈妈用不那破难为人，你两家都受伤了，你家半斤不两，家胖家差不多了。那么糊涂郎，你也口里面孔嘛，热过去呢，嘿嘿，这个人呐、啊，人没上到二线，后仰高人一等。怎么这个样子？面孔不看，没看你百年的娘官， 因此六子两根线手什么钉了破军的白云来看啊，等于心房里逼逼谁 能行得这样的叫哎哟，这份里面方巾贴特厉害，我上娘子我怀里上姑什么觉得夫妻这样那身样不个叫哦对子刚刚贴特方巾我自个不喊我们铺内为定身体一般把个百姓里谢姑娘我无位子到时我让他哭里不起玩我有个更个位也跟你挂失情上给自个夫妻子呀，破啥个难为人呢？快点不走去！在那潘经理的心目当中，个糊涂郎生得异常异多。生一不走来个目光盯了上头了，郎心，你这分君千莫非骗？哟，那么不叫，他一年呢？说你铺进你心的斧头让心子不人家分心上 跟你忙着上帝可不拿扣得进你眼睛盯了我的可不拿扣得进你们分扣进斧头让他扣得了清清爽爽中当时高些哪扣个你的一扣不刷些哪扣标志漂亮扣得个斧头让啪碎啪架射声光线哎呦标志给骗人给搞不上这搞不上这搞不上这 铺进的嘎嘎要欲动血口这口气死光上门进里还没动没动没啊没啊上去看你懂了啊没动没动给他三子走走走没啊没好一个动物血怒啊对死光是怕水怕个心细撒谎上一浪小鬼立得那个了 讲两字，侬西雅虎为特呢给 我。哎呦，个绝无听不懂子玩。 我要不是呼吸了特呢，侬就没办法呀。侬不特呢是要去吃呼吸给。 那是更高兴熬过人子，真记得。 免费夸，侬来讲不能听呐。腊月天，我在金房之上把手并脉，长大后命我上他门。长大见我带你屋里去的门，我说辅导长，还是奶粉特高兴。哎，我说女娃没准分特给，干嘛这个？我送把那个三娃的翻来动地来看呐。我说女娃，你们翻动地，我包堂做不清位置也动地，我穷不够特不起翻，干嘛这个？我另外再加不点一两银子翻来里地，哪种还答应着？哎呀，我是女娃，你家女东的人不晓得你穷人的苦啊。我的妈妈烧饼做做先生意，风吃一不娱乐礼物啊，一搞的要上气呀，父母们那特得去高兴你，我在你那飞，长到面孔一百嘛，这糊涂了。你今次阿舅讲山上飞，女娃飞飞为日飞，你是个再飞，我送上批次的俺们里陪你吃故事啊。吃故事？ 说个点名讲。 老混， 你那老混你， 我说答复来老混，我得你分配工去拿去老混你。 啊， 你说糊涂不啦？你刚才进来的辰光，我一见到潘经理拍板的，你现在非还是老混吃故事，故事非要吃，那么他潘经理，潘经理非他吃故事，我这他是人么不认亲？与谁名送过举杯敬娘啊门。哎，送一副口内喉，把大雷发了这是个样子哟。 听我哥哥一番，我们忽然明白，长到外地上是讲必告假婚，李哥哥是报复，因为谁都知道，有你压力，你十三点里到我房间里下来，实在嘻嘻，关上我，也做了地不放你太太，我偏偏外地，你心为不满，所以我告不了十个。 亲弟，不拉个亲戚都来回去，你别夸妇女嘛，刚给，你两家子是不配了。你想呢？你不是讲年轻是讲憋屈，我们是讲年纪大是讲内裤是讲二些，你别伤心不对。你别不是啊，你讲不是我讲生是富家人，死是富家猪，分那个呀？你妇女们呢，等我哎，追吧。 此话当真？ 真怪我从来不为屁难怪，不要你说，但是们张大木叫个一两银子，谁是讲八八岁八光个岁？这个我讲出来，光得反光那个还是个那样子，属于黑给哦。 哎，可辅导老真是个好人啊，用他这样许多银子，亲啊走着打包着肯放我办。你良心虽如何，不过那个人伤得实在太难看着，白去我吃不消。皇帝，你现在肯放我办，皇帝嘴，等一些暗门通起来也办不脱个。对，换了外州生来，谁搭在门首浪下一定要开门。哟，见得我哪里去呀？ 你这罗大姐难得问我五娘子，这不是干什么为娘告保？ 后来都父母在一说嘛的哩、哦。 你养娘来这四个字。哎呦，我说的作孽，根本是俺这玩到亲家里去对过对过。 我的呀， 你都如了亲啊！哎呦，够难呀！不亲家嘛，到朋友里去等他两年。 我也的。 他谁不跟你结婚？哎呦，你们上的别处，明的别个胡同上为何哭？根本难办呢。我三个五十岁娘子狗命不坏啊，坏不脱完。 哎呦， 你别哭娘，别哭。东东呢，今天才白发子，做夫妻嘛分牛个，今年最嘛唔去吃俺火开。哎呦，这个作孽个，根本是俺爸。你既然唔把俺火气嘛，就带过来给他退吧。 啊， 你不要喝奶，我分讲我了哇。是个。你带过来给他带你两家的这个光明夫妻那可难 什么叫做光明夫妻 啥叫光明夫妻不得了你们是了理想我的门啊的这个杂铺我困难啊的你理想们我在大浪上去妈妈设备妈的不接地你们帮我练一练的家务等到我长大我依然人是为他们你行了与其自然和你这个罪不成我最近不会偷懒呢不过爱情问题嘛你两家的毕竟把子当走之亲我们每次的为了要勾引我儿子虽然嘛你两家的叫王玉国四玉国大家国鬼国福大家的鸭子呢一个谁叫国民夫妻那可难 福头老真是世高老像善于的汉人啊我母亲只肯收留我走，但自个晓得，我等那给他一直食物去，不是一个斗日子。我老亲不看见我带上大伙去了，张大伙晓得我个情况，首先我个配不了糊涂了，把了我门前这两条路，要么搞个糊涂了，要么回出去走的地不往里套套，回出去不牛干，搞个糊涂了，对你妈妈脏气嘛，实在不脏气。根本呢米空呢口子嘛您傻头的嘛我还是顾虑这样。根本呢您二鞋子嘛米空灯压的嘛我还是傻傻这样。一样不理解夫妻也可以是的了真有个你家大狗叫。别个干着一下正在盈亏的板上糊涂乱杀干个狠人肯放我板屋子不够男人那家你分有还要有不肯还要肯我怎能够有自高明空啊。想想张大伯那个咋日子凶个我等了给他爹叫他这个哭你等了屋里向怕睡怕着歇你认为温潮胜秋我一定会的围住嘞我批不住嘞你认为我封为的高不糊涂了我批上高不糊涂了糊涂了哪哭哪哭我呼吸二歇二歇我终于那叫气死你个男人搞不糊涂了也搞不你们这对里一口哎刚刚口口二是二的嘞以前口口二嘛二二的单位远程给刚刚口口内口是内口的嘞以前口口都要危害了呀这边搞是分别吃呀哎呦良心害了呀搞不个中路人不吃亏的真定告不理别个告不理嘛总归要有上春后了一出你的女子啊大浪 你拿见我大浪的家那必是十本人的走啊如果再想十本人最三浪四浪不大浪的可是我比十本人还吃告呗那家 你与我不必做什么光明夫妻 不做国民夫妻嘛，也难喊你。 我与你得谁去了？ 哦，你两家的把对家。哎呦，你别人耍开心呀！ 哎，真的呀！ 真的。哎呦，看不上谁，看不上谁。根本我见你上耍家，你想嘛，女子，根本我敢打三万。 谁叫我写出来？哪个男人还高住还打三个家？ 开口嘎住一下没喊我黑里倒了离开我倒上两个的倒的路倒是路倒是路又打了 又打上啊打了这打了重情大事叫做轻轻我一个字幕小云小姐你是风采注意那么你是个是刚刚那么人啊唱几句唱的 Hey, see you. 相随，你不离走远。 他是白天是人，红娘都最是英雄。 在家是天降女凤，真是感慨万千。在侬搿种露天场子，哪会得有这样一位动人的姑娘？现在动情了子，来到搿四处不动三号门前，但是李卫是举起了自家的右手，正预备拍门。 嚯哟，这可见大门外边立下一个游戏开，哪会是游戏开的？哎呀，侬都去想。昨日子到后面去，听你阿是弄唱大鼓，出去一块油大饼，阿谁都有戏看。哟，我当时是张先生您回来啊！哎呦，想着怪不得今天我早上起床了，床前有个喜珠晃来晃去，我就知道大贵人上门了。凤仙，快来瞧瞧谁来了？ 来呀、啊！恭喜阿爸，奔出来到门口对外边一看门。范先生喂，看见搿位范先生，加上会得面孔红，心会得甜，但是嘴里向只得出两个字：是你。 说是看见冯西的一刹那，搿个范家子一时眼睛问题啥一亮，但是可惜，上天搿个招呼太短，难只有两个字，这个范家子啊。格两天不动，格招呼一直动，说明两个人关系也是结缘。当一个比方，我刚刚认得你的辰光，叫你尚小云同志。原来说是尚小云，再说的小云，假使再发展下去，我想云。 当时听的话， 为啥不是龙君？我是今天老高 去。是啊是啊，来来来，还有屋里去屋里去，还有凤仙啊，把那个凡仙给招呼屋里坐啊。行行行，你们请。 外家子，大道里向一口房间不头十来个平方，但是打扫的干干净净，拼命一张台子桌椅，两只房木凳子。哦哟，三栋只床，可是东阁，北方人叫炕， 这 叫 房。椅子坐坐坐坐坐，行着行着。哎呀，白先生，没想到您会来呀，真是出乎。范先生，听您的口音，不是北方人吗？ 我是浙江杭州的。 杭州好地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好地方。那您上北京是？ 我是来报考大学的。 上大学？哪一所大学呀？ 不大。 七高，民办大学。哎呦，但是现在读大学才是非，这个学费蛮贵的了。东地啥人出？他是爷娘没同意，看你自个在饭店里打本子，进宫去我们面对的。那，但是那个上大学钱很贵，那个学费谁？ 二叔，第一就在你个大弟们，你个擦皮擦擦皮，他哪位娘？ 爹爹妈妈在东地上面呐，这个先后是眼睛里向分明看得是看中来了。先来是你屋里向爷是一时，我下半生是再来排队的。先这个先后是外边的哥哥卖光山。一大大听下来，爷娘我刚过年，我变五折的。不是，那个钱谁出？ 这一切都由我叔父负担。 叔父大人供养你上大学，那您的叔父大人是做什么买卖的呢？ 他是很通银行的行子。 什么？您的叔父大人是开银行的老板？耶！我两个人是发财的，哎呦，想不到大贵人，大贵人的，哎呀，还是你泡沫皮，海浪向自个吃两副杯茶拿起来，三十一的，大大夫大，神仙抓把茶一开水冲，来来，反正请喝下。 反正是个杯茶你敢吃的，上天连个杯子浪将坑要计划有计划。不不不，我吃不够，不够。 冯氏对着阿嫂忙忙，总是听他是啥样子的，眼睛过来。 范先生不好意思，我跟您换一杯吧。我带老弟猜他智慧，当时那北郊是个比，我搿只杯子是黄道西道，当时清清爽爽，我也不放心。大概的，超过跟水在太阳光里像一只玻璃杯呀、啊，晶莹剔剔，那么总是放心。各位来的，带他一杯吧，开始。范先生不好意思，您就将就着。喝点白开水吧。 啥叫啥手加神医，这个水是多些量，手背抖起来，哎呦，味道好极了。 我怕是所有东西也吃了，这个大杯白开水吃那个时间好了，地方不清爽，我里该动力挺心的，非要等了给他太大吃松吧。范先生，您坐一会儿，我出去一会儿，马上就来。 放心， 找范先生陪他好好说说话啊！你们坐，你们坐，我走。收拾好一起。 沙吉哥，阿叔拉海文一边的看了，等到一旦醉他了，吃过他一个人睡上了，尴尬的了。其实是有一肚皮的闲话，想的那白水上讲，但是两方的对立在仇恨了海，却说一句才讲不出。对神德之门。多长子了往年底子噻？ 可外家是好让让玉儿，上帝来个之前想的蛮好，第一句么问啥，第二句么讲啥，哪会得上上过一句闲话才问不出？那，哎，上帝们，那可台子浪向一面镜子，镜子过浪向插出一张三寸半黑白照片，仔细一看呢，哎呀！这张照片上像个人，虽然门是一个外姑娘哇，像啥有闲话子？这张照片拍的是你？ 啊，是我，别看，怪难看的，傻乎乎的。 拍的非常自然，非常的自然。 啊， 什么时候照的？ 是去年。说到这张照片呢，还有个小故事呢。 哦，哪段故事我最要听了啊？ 那天呢，我跟着二叔到天桥去唱大鼓，来了个洋人，黄头发蓝眼睛的，胸前还挂着一个黑匣子。 可是照相机， 我不懂。他说要跟我照相，我开始害怕极了，不肯照。后来他说没关系的，不伤人的，不会勾魂的。后来啊，他就跟我照了好几张，最后他送了我这么一张。 哦，这张照片是一个王夫人当年拍的，根本非要说说，这张照片拍的是好， 好吗？ 夫人，这个光线运用的好。 好、哦。 那个，这个白亮一条线。 嗯。 啊是，虽然有一点点窄。 嗯。 但是这个眼睛这样亮着。 人家的照片现在都画彩的。 这两年就不晓得，好的照片才是好画的。 哦，这么说起来，黑白照倒是好了。 黑白照比好啊！来来， 喂喂喂，你敢听啥的吧？三个面孔五分钟两行的三个马都挂住住啊！ 对。阿姑子，恭喜侬！这个人帮了，背上有点太阳了，阿姑子。受身白家的平常辰光不大讲闲话。哎呀，恭喜侬！那个姑娘们这个袜子摊摊开来，就再也关不拢了。各种味道，各种经验，我想谁是不各位身上谁有各种经历，谁有各种经验啊，不知不觉三四个钟头差随着刚过去了， 那么第二个了，三四个钟头差过去了，我们的蓝天分气呀，离了门口的门里背上听比较离至三四个钟头胖歪歪吐下来跨胖说是门里晃一下子了，哟，范先生不早了，我看呢，留在这里吃午饭吧。 来， 我去搞点炸酱面。 去从外长，一看，哎呀，面孔擦擦的血血红，上天已经神一点不，要尽力气。不，我要问。 留在这里吃午饭，炸酱面。 不，对对，你想，我吃五块洋钿，来让我杯子丢下。 哎，范先生不好意思。 买朵花儿戴戴。 来，这个空气站五块的业务之线叫我扛出来。趁新郎很富的帮他舍得带来的，但是该次反向的中国一点走不成，但是不一样是吧，爱心地把那个三柱的抗特不离都娘个母亲那龙翻的台子上像一张酒吧子灵机一动戏叫些话， 五块的拍起水，忙着搬着我的一扛。那三爷了，那爷要走了，他也要走了，不好，那放心啊，快送送樊先生嘛，是不是？ 那樊先生， 我晓得留下来的一句辈子让我送送您， 那我就不送了。 他不是我送，我送，我送， 不是来送这个米的粮呢？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来来来，樊先生别生气啊，咱们家小丫头不懂规矩啊，是吧？别生气啊。 那么冯秀为的上不送我鱼这个蛋呢？为啥？各位先生对你实在太狠了。少年子大，听一出大鼓，被一块洋的金子，一分五块，二十年代的五块呀。收拾各位姑娘，鱼的就是破人，勾引不起。那个位先生要这子，我真的真应该为送的上个礼物不能。但是屋里向一定是谁，你叫我送啥呢？哎，看见自家张照片没得思想上走。刚刚各位范先生，看这张照片是王春在世上好汉，那不是拿这张照片送给你？对呀，看里头两房的一切亲的眼睛都来着。照片拆开，拿张旧板子拿过来，呀，里向得出来一张五块的。再在板子下头一看吧，五块的没得个子。阿叔个谁家是对矿？搿么呢哈？要矿汉个，要开后厂个，等于是干不娘。五块的忙着身边带一带，我张照片当当的星星，我板子搬一搬，换个名字像坐地子刚坐出来。樊先生， 老 钱， 你好歹干什么？你慌慌张张的。 樊先生丢东西了。 啥物事啊？俺是樊家女，没事忘记他你屋里呀，去去不得嘛。陈东新上顶上忘记的皮夹子，一口。心里想着孙子吧，哎呀，不要我说啊，刚刚包子里向有张五块的了，还想到给那位来得了，忙着里向冲进去。 三个人慢走。 是不是个外家子？过些辰光听见不背后头个姑娘的声音，阿伟这是冯西家，头胖不过来一看嘛，啊，果然是你，奇怪了，刚刚是发送。家里向一点点没力气，现在看见姑娘胖站出来，搿浑身搿个力道，不知啥地方来，哈，一股劲儿往冲上来。姑娘，是不是？ 樊先生，瞧你呀，忘性真大，把东西给忘我们家了。 啊，没有。 有啊。 我晓得我稳得了，你都屋里我晓得。 拿。 不是我的， 是你的。 不不不，肯定不是我的。 我有那个拎不进个送不那个呀，不肯定是你的呀。 肯定是我的。 嗯， 不然你认得我，我哪会认得你个呢？怎么是两包让我扣扣吧？打，再过来，刚要想搞开了。 哎，别看，看了就要不灵活。 回家是三个出那个地方， 这个地方房子跟阿弟不是民用的。 别怕，回到家里头没人的时候，悄悄的再打开来看。 那么动车，这样么子是你送给我的，说是男人再大的本事，谁是我保证？这你放心，我保证一定回到家里去。 那么放心，谁一送？那樊先生，我就不送了。您走好。 错过第一个人，谁然我声音会得越来越低，越来越轻。不要送了，我就回家去。 我那个男的会得更拧个家。 相识， 幸福依依。 向后退，只把富贵贫穷来世称。你那吉祥怎么有晨光？你是在叫你，你是无论疼儿羞日真，真心真意真心心。 放心， 你就放得了。哎呀，你刚白先生军营在爹地唱的这个能能接啥个文理的叫姐干嘛呀？ 叫我进来。那家是晓得这个阿叔了那不放心子。 啊，这一百个夫人有呀，不得已呀，吃一包。 有天有地有那个世家生。 听出来，这一开门而没关门的声音，阿伟的他依依不舍。啥个么子？那现在可以定定心心扣着。 咦？你刚刚讲啥个呀？回去去再扣个呀？你等我摆正了呀？ 我摆正，你还要摆正？我摆正，一定回家去扣。 不许食言呢？ 一定一定。 再见。 再见再见。 啊？ 那也好扣着呀。 咦？樊先生。你什么时候再来听我唱大鼓啊？ 哎呀，可是老老发誓邀请我，我今天下午就来。 今天下午就来？哎呦，个凤西是开心啊！凤西一听，眼睛得了一缕，三只得了一匹，其实心里欢喜，觉得这回得意。 实在这两句闲话讲的不是凤西。既然今朝广大听众前来捧场贺喜，你常三明心里向交关失意。

听众朋友，再会。Thank you.